我从这个外地赶回北京以后啊，我还专门开车去了趟燕郊。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想知道东边的朋友们啊，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是吧？西边的朋友们，东边的朋友们啊，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结果呢，我就到燕郊，我发现这别说 FM 98.2了，连我们音乐台、交通台，反正听着都够呛啊。如果是信号不好的前提下，大家可以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给这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版的青年说了。好了，我们进小一段片花，片花回来接着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一刻你感觉自己无比的机智啊？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啊，遇到骗子了，哎啊，给他怼回去两句，发现自己无比的机智啊。再比如说这个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啊，这个朋友那个劝你做什么事儿你没做，结果朋友陷到坑里边了，你没陷到啊，无比的机智。当然了，除了这样的无比的机智以外，这个机智两个字还有双引号啊。如果说你发现什么事儿啊，做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无比的啊，对吧，双引号的机制，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互动的方式刚才已经讲了两种啊，第一种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再给大家啰嗦一遍，是有没有那一刻你感觉自己无比的机智。你像我今天我就感觉自己无比的机智，为什么？因为我从早晨的4:30就定闹钟，一直定到现在，终于起床了，所以感觉自己无比的机智。有点冷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多多的互动。我先看一下，在这个我们的花椒 APP 上已经来了30,000人了啊，赶紧的啊，这个起床了啊，这赶紧起来和我们记者青春青年说的青年聊。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今天预计会是一个晴天，能见度不错，适合户外晨练啊。刚才我来的时候感觉天儿确实不错，像昨天雨后这个清新的空气弥漫到你的这个脸上扑面而来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爽。另外呢，未来两天北京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很适合洗车。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季节过敏性鼻炎成为很多人的困扰啊，鼻炎发作期间不能吃易上火的东西啊，比如巧克力啊、炸薯条啊、芒果等等，也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咖啡啊、酒啊、肉汁啊等等等等。另外你像炒饭、烤肉等等太硬的食物，不是过敏性鼻炎和这太硬的食物也不能吃吗？有这回事儿吗？我不知道我编辑怎么编的啊。 其实有这回事儿。 有这回事儿啊？ 是真不能吃，我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资深患者呀。 哦，就炒饭和烤肉都不能吃。 对， 这 因为这个烤肉它烟太呛。 哦， 对，炒饭呢又会有葱啊、姜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也会刺激的。 但是你像年糕、粽子类的入米类制品也不能吃。 啊，这个也不能吃啊！ 啊，还有甜点、糕饼和冰的食物都可能会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加重。反正合着就是啥都不能吃呗。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过敏源还是有关系的。 对，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对花生过敏，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吃了，结果呢，我就毁容了。 哇，真的？ 对， 这反正我记得我有一同学对桃过敏。然后我们都不信，对，我们都不信，让他吃了一个桃，哇，结果就送到医院去了。反正我们当时就感觉特别惊讶，说一个桃引发的这个 血案， 真的是血案。好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最近过敏性鼻炎要这个开始啊大面积的发作了，所以大家对这些啊有过敏性鼻炎的前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 哎，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路侧占道停车新规，昨儿起开始实施了，但不少车主还不知道啊。刚才我们看到在微信上有人给我们留言，叫这个80,000的一个微信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路侧占道停车新规开始实施了，莫非在路侧旁边是不能停车了吗？不是这样的， 哎，是具体情况是这样啊，以后在北京市的路侧占道停车的这个 是每天啊停满15分钟，夜间停满2小时才能收费，不满一个小时计时单位啊就可以免费停，这样停车就更省钱了。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我前段时间一个惨痛的经历，就是我在上个礼拜去在二环内吃饭的时候，大概吃的比较嗨哈，那顿饭吃了5个大时，然后停车费收了我75。我当时是跟那个停车的小哥哥哈，他讲价， 苦苦求求， 讨价还价，我说我求你了， 30吧，不开发票行吗？ 没有，他最后收我70。 哎呀， 还是不少， 还不少，确实不少。 对， 你像我，反正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回我在路边停了以后，给忘了，真是给忘了，然后就出差了，回来以后停了，他给我算了一下，要800多。 800多。 然后我说我把车给你了。你就别管我要钱了， 这也太离谱了。 800多，真的就在路边停着。后来人家给我出一主意说，凌晨的时候偷偷的趁他那睡觉的时候把车开走。 你就当我什么都不知道，是这个意思。 对对，然后我就走了，我说这车给你了。然后晚上我在开的时候，我发现他挺聪明的，他把那个左我的车的前方后方都放俩石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让我开走吗？我想晚上偷偷开走吗？ 哦。 就反正 那我把这石头搬走不就行了吗？ 对，反正我搬走了。 对，以后啊，咱们可以。 如果这位停车管理员知道我是谁，切莫打我，谢谢。 这以后啊，可要跟大家讲啊，这个停满15分钟啊，白天停满15分钟，夜间停满2小时才能收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嗯，好了，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就是，这个停车，如果占道停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收费标准问清楚 啊、 哎！ 现在新的计费标牌还在更新，很快就会换完了。如果大家发现标牌上的标准和规定不符，可以拨打交通委的服务监督热线12328，交通主管部门一定会及时核查。 没错，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计划一，关心教育啊，义务教育入学平台近日开通，信息采集时间为5月7号到31号，大家听好了。 要提醒大家，这个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呢，昨天已经开通了，信息采集时间为5月7号到31号，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错过这个采集时间啊，否则是不是就要错过这个义务教育了啊？据了解呢，目前这个义务教育入学那个服务平台呢，主要是为了给家长哈、提供相关的政策信息服务的，比如这个北京市户籍适龄儿童操作手册等等，还会有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有关问答。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今年市级层面的入学政策以及各区的政策，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登记好，采集好了，然后以这个以便自己去了解更多这些内容。那么在这个信息采集入口开通之后呢，家长要怎么注册呢？给大家说一下，去了解这个您需要选择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实际居住地所在的这个区域进行注册。建议大家啊，尽量使用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或者是 IE 1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来登录注册，否则它可能会刷不出来啊。再次也要提醒大家，在平台上注册手机号啊很重要，入学之后的有关信息啊都需要这个手机号来通知您，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注册了一个其他人的号码 啊，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啊。好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个事儿我非常的关注啊。中国校友网发布了大学教学质量排行榜，就是教学质量的排行榜啊，还有就是还发布了一个叫市长校友最多的大学 哦， 就当官的校友最多的 是哪个学校呢？ 好，我们来揭开榜单。好，由我接下来进一个小片花开始揭开榜单。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公布在教学质量方面前三名的学校都在北京，其中北京大学排名最高，不仅教学质量好，毕业生质量也高，杰出校友人数多。排名第二的是清华大学，第三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另外复旦大学排名第四，南京大学排名第五， 确实都是名校啊。 不是，感觉这排名很正常啊，是吧？ 对， 没有这奇葩的啊。 这是不是按照这个学校的这个综合水平排名？ 对对 对, 对， 大概就是这个排名， 很正常是吧？你像我们这个对吧？我们青年说的编辑构成基本上也就是这几个学校。 哎，没错。所以我们的这个编辑这个资讯哈、啊，质量也是很高的啊。 对啊。好，接下来啊。还是公布了另外一个榜单，叫做中国哪所大学培养的市长校友人数最多， 是哪三所呢？ 接下来我们再放一个片花。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来公布市长人数最多的大学前三名。第一名北京大学，第二名清华大学，第三名中国人民大学。 哎，那刚才和刚才一样吗？ 还刚才一样啊。 是不是因为人家教学质量高，所以出市长也就多了？ 对对对， 还有关系、啊、 这是有必然联系的。 嗯， 哎，但怎么没有传媒大学呢？ 这个 都当主持人了是吧？ 像我们一样 没空当市长是吧？ 对，太忙了。 好了，接下来计划二，我们来说说啊娱乐方面的消息吧。 嗯 啊， 这个五一期间呢，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成为了票房赢家，目前的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元。但是这部电影的票房哈、啊，却是这个怀疑啊是造假的，因为有网友反映说，这个电影上映的当天呢，一些影院出现了集中退票的情况，比如说万达影院出现了一共9万张的退票，猫眼平台上的退票数量达到了38万张，所以有不少业内人士怀疑啊，这是不是这个片方啊故意制造这个虚假的预售成绩，他在刷这个？ 对对对，然后他买了以后又退。 对对对， 啊、反正 但是票房还是算进去了。 对、 啊。 对，但是我反正看了一次，我看了一次呢，我挑的那个座位呢，我自己偷摸去看的，我挑的那个座位是夹在两情侣中间的一个位置。 那你难过吗？ 不，我就想故意的坐在那里。 你就是想看他们哭不哭是吗？ 对，我就想看他们哭不哭。结果呢，我这左两边都没人。我那一排都 没来是吗？ 所以我又怀疑是不是退票、 哦、 是不是那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咱这仅仅是怀疑啊、 哦、 你别的刘若英回头你给我别打我、啊、对此啊现在片方啊售票平台都发布了声明进行了自查，刘若英工作室也表示希望尽早查明事实真相，目前国家电影局也已经约谈了片方的工作人员，称会查明漏洞的。 哎、嗯、但这个电影啊我还看了， 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啊、 嗯、但是我这个周围的人啊，都一声声的啜泣， 是吗？ 只有我没有哭。我当时想，我是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不，但是我看完以后，我发表了一个评语在豆瓣上。 嗯， 我说，为什么人家回忆自己的年轻时候的感情， 嗯， 都感到很感动？ 你呢？ 我感到 你想笑是吗？ 我想笑，我感到很幼稚，很傻呢。 还真是，每个人的情感这个经历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电影吧。复仇者联盟四、 哎、最近啊有一位迪士尼内部人员哈爆料说，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的电影副标题叫做最终战役啊，这个名字啊让不少粉丝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剧透啊，什么意思啊？因为之前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导演罗素兄弟就说哈、啊、其实他们在剧本开始的开发阶段啊就已经决定好名称了、嗯、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啊，所以说就是他已经剧透了呗。 对，就是最终战役嘛，就给大家说了。 那有可能最终战役以后再搞一个最终战役呢？ 啊，就发现 美国人拍电影不都这样吗？ 对对对，发现哎，怎么后面还有个 boss 是吧？还真是这样，要不然这怎么？ 然后还有那种意外活的 啊，对， 就发现自己其实没死，然后比如说那个上一集的时候他已经掉到那个峡谷里边了， 嗯、 对吧？然后这个 被人救了又。 对，然后这个后面那集突然发现被人给救了， 嗯。 啊，想死就死，想活就活。 哎，这是不是根据这个观众的受欢迎程度啊？比如说，大家太喜欢钢铁侠了，本来把钢铁侠给拍死了，后来觉得 这不行啊，这钢铁侠死了票房从哪来的？ 对啊， 然后让他复活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还真是有这可能啊， 非常大的可能啊、嗯、 这个要等官方的电影上映前夕我们才能知道这个谜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哈。 没错，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每个周三我们都会连线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记者刘英才， 哎 啊，他呢每回都跟我们聊非洲的事儿， 嗯， 每次他都自己吹牛说自己要去住非洲了、啊、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去啊，我们一直祝福他要去非洲，他怎么还不接电话呢？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回来和刘英才连线。 青年说继续说，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每天早晨的八点到十点啊，都是青年说如约陪伴大家在路上啊、嗯、不管你堵车的时候不开心，还是昨儿跟老婆吵架孩子闹啊没睡好啊，反正怎么样别不管了啊，就听完节目呢老老实实去上班啊、嗯、趁着老板这个还没有这个睡醒的时候，你提前两分钟啊，比他早到两分钟啊，勤勉的工作，打开电脑啊，好像这个非常认真的样子 啊，然后却扫了我们的二维码是吧？ 对，然后扫二维码。 青年计划 啊，前段时间关爱青年计划里面货可不少、 嗯、 去草莓音乐节了、 哎、 采访了那个叫水什么 水什么， 对，那个特别牛的日本的乐队，我也、 哦、 我看半天没看明白，我以为采访了一个火星呢。 其实我们这关爱青年计划在草莓音乐节的时候真的有送票的活动、嗯、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福利哈、 啊、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了、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接着我们的关爱这个青年计划，我们还是来关心这个电视剧方面吧。刚才聊了电影了、 哎、 电视剧方面就是最近北京女子图鉴这部电视剧正在热播、 哦、 啊， 那弹幕刷的连屏幕都看不着了。这不少人认为这部剧哈充满了争议、 嗯、 对此啊这个编剧是给出回应了，在剧中这个女主角陈可来到北京之后呢，以光速的这个速度啊在职场生活中前进，25岁前就买上了这个著名的奢侈品品牌啊，还甩了前男友啊，跳槽成功住上了大 house 啊、 嗯、 并且呢偶遇到了富二代，这25岁一过啊就开始考虑要买房，这个事业上平步青云、 嗯、 迅速升为了陈总，而且小陈变为了陈总啊、 哦、 但这真的能代表北漂女性吗？ 嗯， 不少网友认为啊，这明明是一部以都市剧来做包装的深度玛丽苏剧。 25岁，我还在哪儿？在这个，在西街跟人撸串呢。 还没毕业呢。 还没毕业。编剧张家啊，这位编剧就说，其实，在写《北京女子图鉴》之前呢，他确实一直写一些像这个玛丽苏啊、傻白甜的偶像剧。 嗯。 但是呢，在写这部剧啊，就《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的时候呢，确实采访了各个年龄段的北漂女性。列出了20多个问题提纲，比如说你是否在意男友有没有北京户口啊，男上司让你半夜去见他你怎么办啊，等等和现在剧情相对应的问题。 嗯， 啊，就是说这意思就是陈可这个角色女主角没有经过粉饰，没有掩盖。 嗯，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据说哈、 嗯、 其实虽然说这个真实啊可能是不被大家喜欢的，但是都说这个1000个读者眼中1000个哈姆雷特、嗯、对不对， 就我们就想象这个陈可就是我们以后的样子吧、 嗯、哎，希望是人家25岁，我们35岁行不行？ 对，就是编剧张家其实还是关键一点没有采访到我们的主持人曼宁 啊， 你采访一下主持人曼宁现在每天多辛苦，早晨你看 6:30我就起来了， 对，还得化妆， 对 啊， 没化妆，没化妆，我还那个不敢上镜。 对，没化妆就得戴帽子，你容易吗？好吧，接下来我们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先暂一告一段落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记者刘英才。别了，没时间连了，还有几秒钟就到了放片花的时候了。 哎， 啊，这个我们墨迹，英才，那个你在非洲先多待一会儿啊。 这个我们还有十几秒的时间，就到了半点片花的时候了，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收听收看方式吧、 嗯、 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 哎，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商品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如果你没有在开车呢，同样也可以看。 嗯， 第一种观看的方式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打开这个花椒直播，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 嗯，搜索的是982青年说啊，换了一个房间啊，那房间被赶出来了。 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 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今天曼宁来了以后，我们的花椒的 APP 的粉丝涨了多少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我们导播今儿又没充电，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实时的数据。 对，让我很尴尬。这样导播老师看一眼来了多少人了，我心里好这个对吧，有点安全感。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联系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的环节。我们来连线的是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驻非洲的记者刘英才啊，他已经这个说驻非洲住了3个月了，一直没有住啊。现在我们来连线驻非洲的现在目前在北京的记者刘英才。刘老师，刘老师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张悦老师好，听见了。 这个您是在北京的3环还是4环？给我们连线讲非洲的故事。 我这个心已经在非洲了 啊，已经在非洲了。您说说， 对 啊，这个。有多少这个听众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关注非洲的事儿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啊、 埃塞俄比亚的美食是吗？ 对的 啊。您是聊饺子还是聊面条？ 哎，差不多是一样道理的。 啊，是吗？ 我们聊的是埃塞俄比亚地道的主食啊，叫英吉拉。 英吉拉啊、哦、 对，英吉拉啊被很多中国的旅游杂志啊说成是埃塞美食。 嗯， 其实呢 它只是埃塞的日常食品。 而且那个很多饭馆里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名单啊，叫英吉拉是吧？ 有些是有的，但不多，中国不多。它实际上就像我们常吃的米饭和面条一样。 嗯， 那究竟能不能够算上美食啊？这让我想起了咱们北京的地道的豆汁儿。 嗯， 所以美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三千年来啊，埃塞人一直在吃英吉拉。 嗯， 它的主体部分啊是一种叫做胎蝠的一种小的很草本植物的种子。 嗯， 它个头啊比咱们那个芝麻还小一点。 嗯， 埃塞人把这种小颗粒磨成粉，加上水和成面，然后放在这个大筐里摊开啊。 嗯， 盖上盖子，放上两天，实际上就是发酵啊。 嗯， 然后拿出来一蒸，就成了圆圆的、软软的、酸酸的、布满细冻的大饼了。 嗯。 英吉拉的佐料啊，基本上是以典型埃塞风味的酱料为主 啊，咸的还是甜的？ 它是酸，酸里带辣，辣里带酸。 哦， 跟我们平时想到那种辣味儿有很大的差距。 嗯， 然后呢，就是烤的或烧的羊肉、牛肉以及各种蔬菜。 嗯， 卷着吃。宴会上的英吉拉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啊，大家坐在一个草边的一个小圆桌边上。 嗯， 点菜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说自己你想吃菜还是想吃肉。 嗯， 上菜之前服务员啊会拿着一个铝盆儿， 嗯， 和一个铜壶上来，跟大家招呼着净手，也就是洗手。因为埃塞人的习惯呀是用右手拿着英吉拉来吃的，左手不参与。 嗯， 所以呢一般的人也只洗他的右手，但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呀，我建议还是把左手和右手都一块洗了比较好。因为咱们打小没经过训练， 嗯， 就像外国人用咱们筷子一样，一个手是搞不定的。 嗯， 哎，上菜的时候呢，差不多端上来一个跟小圆桌差不多大的一个大大的圆盘，盘里边盛的呀就是一个大大的圆圆的、软软的松一个大的英吉拉发面饼。 那大家不得这个拿手抢啊？得还是分餐吗？ 嗯。你说的那是野蛮人种，是抢着吃。 啊， 现在呢我们都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 啊， 这个饼啊是一个个卷起来，就像咱们的饼卷肉一样卷起来的。 啊， 但是它没有卷东西，只是饼放在边上。 嗯， 然后呢服务员啊就把提前烤好的或者是烧好的牛肉羊肉拿小勺子一勺一勺的放到圆盘中间。 嗯， 然后呢再拿一个高脚碟子，里边放着辣酱和酱料，东西全部上齐之后，大家就用右手扯一块饼。 嗯， 然后再拿勺子裹上肉或者裹着酱送到嘴里吃。 哇，好棒好棒。 这个无酒不成席啊。 嗯， 埃塞人有一种特制的蜂蜜酒是非常好喝的，它是用蜂蜜和酒混合发酵的酒。 哇， 喝上去甜滋滋的，你一般人觉不出这个酒精度有多少，实际上后劲还是很大。 嗯， 这种酸酸的发面饼啊，咱们中国同胞去了之后初次品尝，就像尝豆汁儿一样，可能不习惯。 嗯， 但是呢，因为发酵嘛，它对消化有好处，而且很多人吃上几顿，就喜欢上了，几天不吃他还想得慌。埃塞人啊，喜欢英吉拉呀，已经到了非常顽固的地步。一般人非他不吃，而且他们，我记得他们还非常骄傲地告诉我说，英吉拉是世界上营养最丰富的食物。不过根据我看的资料啊，它除了含铁量确实高于一般食物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没有特殊之处。 嗯，这不抬杠吗？万一去哪个饭店不吃英吉拉不走？ 对，以前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中国记者啊，也是咱们同行啊， 嗯， 在当地常驻工作，他经常被人请去吃英吉拉。 嗯， 为了表示我们这个泱泱华夏民族的热情好客呀， 嗯， 咱们这位中国同胞、中国记者特地做了一顿地道的中国菜， 嗯， 宴请埃塞朋友。埃塞朋友做好之后，像吃药一样，把几样菜都品尝了一点 嗯， 然后又很勉强的说了句，嗯，很有趣， 嗯， 然后呢，开始吃米饭，吃了几口，就皱着眉头表示很为难， 嗯， 估计啊，可能是咱们这哥们儿米饭煮得太硬了， 嗯， 咱们这个哥们儿说，哎呦，还有粥，你尝尝粥吧， 嗯。 他拿起勺尝了一点，尝一点之后立刻跑到厨房里拿了一罐盐， 嗯， 往盐里撒了一大把。 哦， 往粥里撒一大把盐，然后才吃下去，然后哎呀笑着微笑着对咱们 中国记者说啊，味道还行，不过呀，比起我们英吉拉来，还是差远了。 哦，可见埃塞人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美食英吉拉的。 嗯， 哎，对，这就像我们这每天吃的包子、水饺是一样的。嗯， 好的， 好了， 感谢。感谢英才给我们的精彩连线。今天讲的这故事太好了，搞得我们都饿了。 对对对， 回去我们自己想办法把这个面发酵发酵，看看能做一个英吉拉吗？ 嗯，还真的是。 好的，再见。 好。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体育方面，来说说世界 世乒赛 啊，男乒啊，在3-0横扫巴西队以后，取得了男女乒乓球都取得了3连胜。 哎，就在昨天呢，中国男乒啊战了2场，分别要对阵捷克队和巴西队，其中啊，樊振东和许昕出战了2次，马龙和林高远啊出战了1次。另外呢，昨天中国女乒以3-0横扫了俄罗斯队，同样取得了小组3连胜。哎，这个男乒女乒都这么给力啊，非常值得点赞。不过我们都好像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应该是全世界最强。 对， 还真的是。 就是说这个叫洒洒水了，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斯诺克世锦赛1/4决赛第一阶段，丁俊晖是在3-5落后啊的这个情况下，仍然还是输掉了比赛。 我还以为有这个剧情反转哈。 昨天呢，2018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已经进入到了4强的争夺赛。丁俊晖与巴里霍金斯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相遇，但是这个小丁发挥不够稳定啊，多次出现了关键球失误和防守漏洞。8局比赛过后，丁俊晖以3-5落后。 嗯，其实丁俊晖和这个巴里霍金斯啊不是第一次交手了，之前他们已经有过15次交手，和老朋友啊，但是势均力敌。丁俊晖是8胜7负啊，略占一些上风。那么这次世锦赛对于丁俊晖来说啊，是意义很重大的。在目前的8强当中呢，大家普遍认为丁俊晖啊是夺冠几率最高的。 嗯， 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夺得世锦赛冠军。 嗯，在此前10多年的世锦赛经历中啊，丁俊晖的成绩是越来越稳定的。最近几年都至少进入到了4强，还在2016年杀入了决赛，获得了亚军。丁俊晖作为中国斯诺克的领军人物啊，承载了中国观众和球迷的希望，也希望他这次可以顶住压力，圆了世锦赛的冠军梦。我们在这里也给他打一下气啊，加一下油，代表我们青年说8万的观众。 哎，我们青年朋友都给你加油了。 对啊，在这个花椒上，我现在猜测有8万。 我猜有18万。 18万，行，一会儿咱们揭开谜底。人家说你不好好的做节目了，人家老赌博干啥呢，是吧？好了，我们进一首歌啊，歌曲回来以后接着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三个环节，奇葩青年 有话说。 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 话说啊。网友清音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说，曼宁和张悦啊，这两天啊，我们在北京市的门头沟109国道上发现了一只鸵鸟在公路中间穿行。这有点那个老炮儿那电影里边的情节 啊，还真有最后有这么一个片段。 对，北京市门头沟啊，109国道上有一只鸵鸟在公路中间穿行。 那这司机不得慌了神吗？ 啊，这一跑啊，可让司机们都慌了。 嗯， 当时的国道瞬间就堵起来了。 嗯， 大家都是已经停下车来看鸵鸟了，是吧？ 这是最这个心甘情愿的一次堵车啊！ 对， 我愿意堵着。 有网友确实就说了，这是现实版的这老炮儿啊。 嗯， 还有人说这鸵鸟可能赶着回家，再不 跑就限号了， 晚高峰了呀，是吗？据了解啊，这只鸵鸟是走到了这个军装镇，后来被当地居民给拦获了，并且上报了相关部门哈。原来这只鸵鸟是当地居民饲养的，被军装镇抓后呀，就送还了主人。这鸵鸟还没受到伤害。 我特想知道主人是谁。 这主人，您家院子挺大呀。 啊，这兴许还能继续演哈、对，下面的情节我们猜测一下，有可能主人是吧，是一只这个是吧，爱好鸵鸟的爱护这个动物的这个自然界的关爱自然的朋友。 所以这有的时候咱们说这街上老大爷遛鸟的时候，原来有遛这种鸟的，真是厉害。 有意思啊。好，接下来我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第二条，我们来说说这个最近网友这个叫灭火器的网友啊、他给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来留言，说不少这个现在不少新进的这个奶爸奶妈都常说带孩子太累啊， 对呀， 小孩子很闹腾啊、这个灭火器这位网友就给我们爆料说，熊孩子这个称谓其实不是空穴来风 啊、怎么说呢， 就欧洲有研究人员发现啊，孩子们天生是精力旺盛 啊， 抗疲劳的能力堪比铁人三项的选手、更可怕的是他们恢复体力的速度还比专业运动员要快， 怪不得啊，还真的是有专家解释称啊，这孩子们更容易动用有氧新陈代谢，所以在高强度运动中啊不容易感到疲劳。就我有不少朋友表示啊，这孩子简直是充电五分钟啊，待机一整天啊，谁带谁知道啊，只有被累坏的父母，没有停下来的小孩。 有道理啊、所以我估计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知道这个的话，应该这个微微一笑了啊，可能昨儿个孩子又闹了，没让你这个 没休息好， 没休息好啊、这个有可能老公睡得死死的，老婆出起来看孩子、有的时候老婆睡得死死的，老公起来看孩子， 把旁边的人提醒啊、怎么能让我一个人累呢？ 对啊，是 吧， 让孩子提醒他，孩子 绝对会提醒他的，放心， 熊孩子确实力量大。 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叫做熊孩子险。 哦，是吗？ 对，有一种保险就叫熊孩子险，就是 保险业做事都做得那么厉害了。 对，你小孩捣蛋调皮，把这东西摔坏了呀，磕着了碰着了，这保险来赔。对， 这有意思。反正我今年我回去看了看我们家里边的孩子。 我以为你说你今年小孩该上小学了。 没有，家里边的小孩子，然后发现确实挺厉害。早晨把他搁在那儿就哭，晚上我办完事回来还哭着呢。反正哭一天， 挺厉害呀、 确实超 常的，厉害多了，嗓子都不带哑的， 不带哑的，反正挺厉害的。然后哭，然后给他哭，饿了以后就吃，吃完以后再哭。反正挺厉害， 就是不捣蛋，我觉得还行。 对，我现在想，你除了这个保险业以外，有一些发电行业也可以，是吧？ 能量无限。 对，给孩子嘴上按一个电波一样的发电的东西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哭一小时啊，充电一天。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奇葩青年有话说的另外一位奇葩青年啊、这位奇葩青年叫网友薇薇安啊。但反正就是五一期间不少游客都打算去江苏南京一个网红的拍照地儿这游玩啊、这个地儿在江宁，被称为爱情隧道 啊、怪不得肯定愿意去拍照。 对，就反正就是我在网上也看了，反正挺漂亮的一个隧道啊。然后许多文艺女青年都在这里拍，呸，许多文艺女青年和男青年都在这里拍啊。 男青年跟女青年拍， 对 不对？ 不过网友这个薇薇安啊，最近给我们爆料说，为了防止大家一窝蜂的跑到爱情隧道里，江宁公安的官方微博发表了文章，实力，这个文章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就实力性的文章，劝退游客。 劝退游客啊？怎么说呢？这个文章中列出了几个理由，让你不要来。比如说这个铁路啊，在运营，进驻铁路有风险。再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有限，工作人员去洗手间都有困扰了。不过还有这些啊，都不是有最有说服力的。最有说服力的是警察叔叔们放上了好多无滤镜无修图的照片，告诉大家没你想象的那么美，不要来了。 对，就是反挺丑的那个隧道，我也看了啊，里边都是那种垃圾，然后那个墙壁也特别的粗糙，反正不是那么好看啊。您去 P 图还不如说自己拉个帘子，然后到影楼里照两张 章的。 其实这网友都说了哈，其实警察叔叔们，你们不用写这文章了，你早点上图啊，我早就不想去了。这是不是会劝的？这一个游客都没有哈、啊。 反正 火了。 反正爱情隧道，您要是去了以后呢，你就去看看。如果这个是吧，就不要扎堆去，尤其是五一期间。 要错峰出行嘛。 对，我一看那昨天我一看那长城上，我不是爬长城，是爬人，你知道吗？ 哎呦， 在人脑袋上爬过去，我这太险了这。 还真的是， 反正就是这五一期间，确实大家一定要错峰游啊， 也要注意安全 啊。没事听听节目也未尝不可，是吗？ 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想把渐渐承受下个脚步。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靠谱青年。 哎，我们看靠谱青年有什么样的消息呢？再过一个多月要高考了，要高考了啊！ 要高考了。 对，不少学生和家长、 想想就兴奋。 对对，终于你们要高考了啊！不少学生和家长啊，开始制定了自己的目标院校了。很多学生啊，在看这个招生计划这个本的时候啊，发现很多同名的高校，比如说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华东）、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北京）、中国矿业大学（括号徐州）和中国矿业大学（括号）北京等等，这什么情况呢？这同一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吗？今天的靠谱青年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同名的学校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哎，我们可以说得清楚一点，比如说中国石油大学啊，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在什么地方。 中国石油大学肯定有一个在北京嘛，那另外一个在哪儿？在是上海吗？ 石油大学对吧，这一个是在华东，一个是在北京。华东在什么地方啊？应该是在青岛吧，还是东营啊？ 我觉得怎么这个华东像是在这个华东， 一会儿咱们上网搜一下啊。这中国石油大学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在华东，一个是在北京。这要批评一下我们位于这个，我们批评一下北京大学毕业的这个，不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编辑，这个曼宁，这个叫啥来着？这曼宁已经查到了。 我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中国石油大学啊，有两个校区，不是有两个校区，一个是叫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 对，这个华东啊，张毅说的没错，就是在东营。 东营吧？ 嗯， 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因为这个我也有一个前女友是在东营。 哦，早说嘛。 好吧，就中国石油大学啊，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华东的，一个是北京的。第二对是中国矿业大学， 一个是徐州的，一个是北京的。 第三对是中国地质大学， 一个是武汉的，一个是北京的。 大家可以这个有这种感觉，觉得啊，北京的肯定是高大上的，对吧？ 其实不是， 也不是。 对， 所有这三对高校都是211高校。 没错，但是哈、完全是各自的独立院校，它只是叫了一样的名字，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括号内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校，各自独立招生，各有各的招生计划，各有各的录取分数线。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啊。而且这个如果说大家想区分说，哎，如果说是有一个总部，然后有一个分校的学校是哪个学校呢？就是华北电力大学。 哎，这是保定有一个，北京有一个， 但是是保定是北京的 等于是分校、 对， 其实他们两个是一个学校，这个答案一定要区分好啊。另外这两个学校都是教育部直属的211学校，但是呢他们虽然分开招生，其实是总部和分校的关系、和之前说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有很多网友会好奇说，哎，为什么同样一个校名会有两所学校呢？ 对呀、 其实呢这个历史上呢，他们每这两所学校其实都是 其实是一家， 对，但由于时间的推移，好多都分了家 啊， 由于分赃不是分赃，由于分学生不均 啊，造成了这个独立的，变成了独立的院校。 其实每一个这样独立的院校，它慢慢发展过来，其实它对学生以及老师对它的整个学校的构架和人才培养的方案都不一样的。 对， 所以啊，还不如分开呢，是吧？ 有评论就说了啊，说其实这个北京作为首都一线大城市，肯定这个学校的资源啊什么的会很多。 嗯。 但是其他的省份的学校，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师资力量的提升啊，现在也丝毫不逊于北京的校区， 哎，有的甚至会更好啊， 嗯， 所以一定不要这个盲目啊，一定要去选这个北京的，大家还是要多方面的去考量，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长处啊， 嗯， 要看看自己喜欢哪一个方面。嗯， 好了，以上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啊， 嗯， 是由本台的记者张悦同志， 哎， 和我们的实习记者陈文新同志为您编辑的。 嗯，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在这个活力九八二再和大家见面。 哎啊， 大家呢还是要锁定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 不要走开啊！嗯，我看导播老师是不是把我的这个 iPad 给充上电了 啊？还没，他给我一个拒绝的手势，我非常生气。我跟你说， 导播老师拒绝了你。 我现在看不到 iPad， 就仿佛看不到我的前女友们 啊！ 我非 这全是你的真爱粉， 非常的不开心啊！好了啊，这个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就告一段落啊。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会邀请青年委员王涵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嗯， 和大家聊一聊他所在的领域发生的一些故事。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接着聊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一会儿见。 能够保持这样不有笑脸，你是夏天。葱绿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

着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这档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玩命重推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我是青年张悦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这个广大的青年朋友们一起聊一聊青春奋斗的往事啊。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位这个隆重推出的青年委员啊，他就是我们的全球未来十区的实现发起人，第11届北京市青年委员亚洲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创新大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 MBA 客座讲师王涵王老师啊。我们先让王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王老师好。 Hello， 大家上午好。 哎，这个好甜的声音啊，我不知道开车的朋友们，这我给你大家这个描述一下王老师的这个形象啊，非常漂亮啊，这个反正就是让我这个一时非常的语无伦次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啊，当然了，如果在花椒 APP 上可以搜索啊我们的这个叫做活力982啊这样的一个房间啊，在房间里已经大概来了已经有30000人了啊。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尤其是我看到叫幸福炫优炫宝的这位网友说，哎呀，这是终于见到张悦了。是的，你不是你刚才就看了吗？你就撒谎，你我跟你说，是我终于看到你了啊。反正在花椒 APP 上来了30000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吧，和我们进行互动起来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青年委员呢，是再重复一遍，全球未来十区实现发起人，北京市第11届青年委员亚洲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创新大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 MBA 的客座讲师王涵王老师。嗯，刚才我们这个介绍当中已经说了，全球未来十区实现发起人，这个实啊是小时的实，现是发现的现，实现还有是未来时区，这都听着好像很科技感很十足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想问一下王老师，实现和未来时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莫非以后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星球了吗？ 嗯，好的。嗯，实现呀，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时间的时，现在的现，它的意思呢，就是你在需要的时间完成你需要的愿望。 嗯， 比如说你在一个月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对吧？嗯，当你特别想要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你一个月做到了，所以呢，你就是在你需要的时间完成了你的愿望。 哦， 那假设你过了3个月，你找到了这份工作，它就是迟到了。 嗯， 那假设你这个好工作你压根没找，你换了一份很普通的工作，那他就是不到了。 哦，我明白了，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这个我们完成了规定的动作。 对。 啊、对，完成你需要的愿望。 那这个未来时区又是什么呢？ 未来时区啊，其实就是你愿望所在的未来时间啊。 嗯，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想结婚，对吧？嗯、那它是在未来哪个时区啊？是半年呢？嗯，还是一年呢？还是三年呢？ 嗯， 对吧？再比如说你想带着家人去旅行，那你需要在未来时区里面去做一个标记，去找一个位置，它到底是在你三个月的格子里面呢，还是在你一年的格子里面呢？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嘴里说的特别欢 啊，就是有机会吃饭啊， 对对对对，哎，改日剧啊， 改日剧， 对对对、嗯，然后把它写在你的本上了、嗯、啊，但是它没有在你的未来时区里面、 嗯， 然后两年过去了，你啥也没干， 啥也没干，对对对，所以它未来时区就是我们要标志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事儿， 对对。 嗯，那你怎么能想到去说我要做这样的一个发起者发起人？会不会说你原来你也是很懒惰？ 哎呀，你说对了，其实根源是因为我的时间不够用啊， 不够用、嗯、 对对对，你想啊，我作为一个职场妈妈啊、 嗯、 首先我要非常高效地完成我的本职的工作、 嗯、 然后呢我又要花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和家庭、 嗯、 时间根本不够用啊，就恨不得三头六臂都不行、 嗯、 对，所以呢我其实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愿望，不然我心里会特别的难受，特别的自责、嗯、所以呢我就开始做了实现，然后发现啊他真的能帮助到我还有我的很多的朋友、 嗯、 所以我特别的开心。 嗯，那这个实现其实它是这个你自己觉得时间不够用了，没办法了，需要规划一下，其实是一个规划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啊、 这 个听上去人人都是需要实现的，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它呢？莫非说我们要这个下载个 APP， 或者说我们要拿一个笔记本，每天啊、哦、我这很长啊，三年以后的我要先写下来，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怎样去实现 这个呀、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嗯， 首先呢，实现呢它是一种能力， 嗯、 我们把它叫做实现力。 嗯， 这个实现力呢它就好比一辆特斯拉， 嗯， 它能把你快速的带入到了未来时区去实现你的心愿。 嗯， 那这个特斯拉它有什么呢？它其实呢具备六个独特的东西， 嗯， 包括发动机、方向盘、底盘、操作系统、敢于加速和它非常的惊艳。 嗯， 这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方向盘其实就是你的趋势的能力、 啊、 你去把握一个轨道的能力、 嗯、 对。那发动机呢其实就是你一切动力的源泉。 嗯，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动力，基本上你不太有成功的可能性，对吧、 嗯、 然后呢专业底盘又是非常的重要、 嗯、 你的专业得过关、 嗯、 有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一些特长，如果没有，那你就需要去刻意的练习和积累。 嗯， 操作系统呢其实也就是车的这个仪表盘，对吧？它呢、 嗯、 代表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开源的，是不是可以链接的。 嗯， 对。然后敢于加速呢就是需要你具备执行并且你想敢向前冲的这样的能力。最后一个经验感也特别的重要，就是一眼难以忘怀，就像 Model X 的那个阴翼门、 啊、 对吧，还有特斯拉有一个很大的屏幕、 嗯、 特别的酷。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实现力它就像一个高速行驶的特斯拉、 嗯、 它是可以，如果你具备这六个能力的话，可以快速的把你带到未来时区。 哇，好形象啊。哎，真的，我发现王涵老师真的可以做那个老师这讲课的感觉就瞬间让我明白了，我就感觉我已经开上了这辆车，然后马上就到了未来时区了。好吧，我们这样先进一段歌曲啊，歌曲回来以后我们再接着跟王老师聊我们把这车怎么开，然后开到哪儿去，好不好？ 嗯，好的。 未来其实并不远，哭泣的眼泪 我们看到蓝蓝的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想问一下张悦去哪玩了，谢谢，我没去哪玩，我在假期好好工作啊，台长在听我们节目，谢谢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青年委员是王涵啊，他是全球未来时区实现的发起人，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实现和未来时区啊，刚才也包括王涵讲了这个什么敢于加速操作系统、专业底盘、发动机和方向盘啊，听得非常的振奋人心啊，就感觉这是六个，就是这六个方面我觉得都要出色或者出彩才可以就是说加速吗？还是不一定说每一个都要其中有一个你怎么样去，就是说这就是怎样把它都发挥到极致吧，让王涵给我们讲讲啊。 OK， 其实前面讲到有六个技能，我觉得呀，我们其实能有一个或者是两个特别擅长的，然后其他的呢，我们有意识的去培养自己的在这方面的一些原认知， 啊、 我觉得就够了。 就是说，这六个你要是太全面的话，你就飞出地球了，是吧？ 对，是的。对。 那您给我们一个个分析分析吧，就是比如说，从哪些方面可以把，比如说啊，行动力啊，你像方向盘啊、发动机啊、专业底盘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凸显出来。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先分享两个故事吧。就是成功人士他们是怎么去运用前面讲的这六个技能的哈。比如说先举一个例子啊，我的前任的公司是在阿里巴巴，那我在阿里也是10年的老员工了。像我的前老板马云，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么他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男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我以为是女人呢。 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男人，他是阿里巴巴的第一任 CFO， 现任阿里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蔡崇信他其实是具备超强的方向盘和发动机这两个技能。蔡崇信其实他是来自于非常显赫的律师的世家。在耶鲁大学毕业，正是由于他强大的方向盘，也就是说他能看到趋势的能力，在他年薪啊70万美金的时候啊，在德国的一个投资公司的时候，他放弃了这样一个大家看起来特别羡慕的工作机会，千里迢迢跑到了杭州去投奔马云，每个月只拿500块的薪水，帮助阿里从一家小的公司做到如今的成就。那蔡崇信他是名门之后有非常严格的家训，他同时有着非常强大的发动机，也就是一切动力的源泉，他知道通往功名利禄的正道是怎么走，却始终去选择从心，也就是我们讲的不忘初心，去帮助马云把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个愿景去实现。所以他呢强大的是这个方向盘和发动机这两个技能。 其他人呢， 再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非常知道了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对吧，他的操作系统和敢于加速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大家知道从金融危机以后第一年开始，每年呢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公布一个年度的挑战目标，坚持的至今，这些目标都非常有趣啊，我们可以看看啊。比如说2009年的时候，他的目标是每天带领带上班，2010年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学习汉语，大家知道他的汉语现在很厉害了， 很厉害， 对不对？ 很厉害。 然后2012年的时候，他的目标是每天写代码。2013年的时候是每天除了跟 Facebook 员工之外的人见面，每天跟一个陌生人见面哦。2014年的时候是每天写一封感谢信。2015年的时候是每2周读一本新书。等等。到在去年的时候啊 ，Facebook 因为这个假的新闻，包括一些就是加剧了负面信息传播等一些很受争议的这些东西之外呢，他就给自己设定了2018年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防止 Facebook 这个强大的互联网平台被滥用。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扎克伯格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目标，可以看到他这个操作系统非常的稳定，而且他非常敢于去加速，每年去挑战新的任务。所以这两个锦囊他用的非常的棒。 哇，这样说好清晰啊，我感觉我也想拥有这几个锦囊啊。还有哪些方面吗？其实面对很多的这种快生活节奏的人吧，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督促大家去尽快解决一些我们目标完成不了懒惰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其实未来的话，你觉得像这种焦虑的人啊，会要运用什么样的技能？我可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觉得要敢于加速，不要固步自封啊。嗯， 对，你的建议特别好。嗯，焦虑啊，好像人人都有。啊，我觉得这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不焦虑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觉得不用解决啊。但是如果 就让他焦虑一下， 对呀、啊，你就接受这个现实，对吧？ 对。 但如果当然很严重的话，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哈。比如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提升你的速度，是吧？ 嗯。 那么，其实呢，快节奏它会让我们来不及去做选择， 嗯， 而焦虑呢则来自于对这个选择的不确定性。 嗯， 那么实现有一个锦囊，我认为很适合大家呢， 嗯， 你们可以试一试，那就是要看一下你的方向盘， 嗯， 也就是你的趋势能力，你要学会接受趋势和看清全球趋势的这两个能力。 嗯， 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去接受趋势。 嗯， 首先我们内心啊要接受一个很残酷和一个很客观的规律， 嗯， 就是世界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也就是说不管你做成什么样，很多时候结果它就是不确定的。我可以拿我原来在阿里巴巴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啊。 嗯嗯嗯， 就我有个同事啊，他入职的第一天发现他面试的这个部门和他的岗位已经没有了。 嗯， 原因是这个部门不符合发展趋势，给取消了。 嗯， 嗯， 那他怎么办呢？他焦虑也没有用啊。 嗯， 他只能去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一个不确定，去接受这个变化，调整自己的心态，去迎接新的部门的挑战。 嗯，明白了。 对，所以你首先你 所以说这种焦虑其实也是来源于不确定。 对， 嗯， 你得要接受这样的不确定性。 嗯， 不要对自己 就过一天是一天。 对，你在当下呢， 嗯， 就是说你先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对吧？同时你也要享受当下，不能就是太过于操心你不能确定的事情。 嗯， 对。 当然，是不是还有一种是确定的事情呢？ 对， 嗯。 那么，所以你要基于这种选择的不确定，你要去看清趋势， 嗯， 并且要选择适合你的趋势。 啊，就是别闷头在一个地儿扎着干 啊， 啊，你万一要干不好怎么办？ 对，一方面是不要闷头，再一个呢不要扎堆儿。 嗯， 比如说分享两个案例吧。 嗯， 一个呢就是最近今年特别火的这个区块链，是吧？ 嗯， 那个 大家现在都开始搞区块链。 对，春节的时候恨不得就说这个币圈一天，人间一年。 对对对对对， 大家特别焦虑，觉得哎呀，我再不走进这区块链，我是不是就落伍了？ 对对对， 我跟不上这大潮啊。 对 对， 对， 这十年前互联网的大潮我没跟上， 啊， 这区块链的大潮也不跟上，怎么办啊？ 对对对， 于是大家都进来了。然后也就成了韭菜了。 嗯， 是吧？其实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多去冷静的去看一看，说国外的是怎么情况， 嗯， 对吧？国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这里边它有行业的很多的大 V， 对吧？ 嗯， 像什么罗振宇啊， 对对对， 是吧？王玉泉啊， 对对对， 包括王峰十问呐，啊，王峰是我前老板哈。对，那他们都有什么样不同的观点， 嗯， 我们要去吸收，去更加多元化的去了解这个信息，你可能就知道说这个方向到底适不适合你。啊，有没有必要非得这个一头扎根进去？ 对对对， 对吧？也许再过几年，它就会像云计算一样，成为一个水电煤的这种基础。 嗯， 你只需要踏实把你的商业模式做好，你再接入进去就可以了。 对， 可能那时候你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对吧？ 是的， 这是 不能扎堆儿。 对，这就区块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这样的这种家长也很焦虑啊。 嗯， 就他们很多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要不要用这种虎妈式的一种培养方式， 嗯， 然后呢对我的孩子严格的训练， 啊，这也是一种焦虑。 对， 嗯， 将来让他去私立名校去上大学，对吧？怎么也得去藤校啊。 嗯， 是吧？ 对 对， 对， 大家都觉得是这样想的。 所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哎， 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这个各种辅导班。 没错，各种各样的辅导班。 嗯， 对。然后呢，万维刚的精英入课里面，其实他就分享了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啊。 嗯， 我今天也就这个拿着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啊，我得提示一下大家啊，王涵是这个职场妈妈。 对，我是职场妈妈。 嗯， 这个三头六臂。 嗯， 对。那《经济学人》呢有一个高级编辑啊，叫埃文特。 嗯， 他的一个观点呢是不打算用虎妈的方式让孩子严格训练。 啊， 原因呢是他看清楚了三个趋势。 嗯 啊，第一个趋势呢就是高强度的竞争对孩子是不健康的，小孩是需要玩的。 嗯， 而且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式的玩， 他需要跟别的孩子一起去胡乱的去打闹。 哎呀，这个我应该让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端着小板凳在这儿听一听。 对，因为这样出来的孩子他才有健全的人格。 嗯， 如果孩子从小就知道只完成一项一项的指标去考取这个分数，满足大人的期望和要求，长大了以后啊，他这精神容易有毛病。 嗯 啊，第二个趋势呢，就是名校的教育和家长的陪护作用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对吧？人们认为名校这个牌子是一回事儿，这个名校到底在孩子能力的培养上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是另外一回事。包括还有家长的陪伴，也许在早期的阶段是有用的， 嗯， 比如说你帮他念念书啊， 嗯， 背背乘法口诀呀，但你到了后期未必有用。难道说好学生他不应该独立的去学习吗？对吧？第三个趋势呢，就是说家长你付出这么多的牺牲，表面上你是为了孩子，其实啊有可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吧？这个名校的标签就像奢侈品的品牌，你跟亲朋好友一说，大家都很羡慕你，也许你追求的仅仅是这个羡慕。关键呢，家长们很容易把名校当成了一场比赛的终点，可是人生它并不都是比赛，所以它也不一定有这个决胜的终点。 嗯， 啊，所以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经济学人》的高级编辑啊，埃文特，他的选择呢是继续纵容孩子的热情和兴趣，帮他们学会怎么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对对， 对， 这很重要。 对，而不仅仅是那些成绩和指标。 引导一个孩子的兴趣比这个强加一个孩子的兴趣要好很多。 是的，是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这样，我小时候比如说喜欢踢足球，我爸坚决让我打篮球，说个儿高的应该打篮球，我妈就不同意。我妈说孩子喜欢踢足球，你就让孩子踢足球，不能打篮球，是吧？我觉得就不要扼杀一个人的兴趣。 没错，包括这个职场妈妈有时候呢，容易就是女性啊， 嗯， 她有时候容易产生愧疚感。 哎， 像我听到这个艾文特说了一句话，我心里特踏实。他说跟孩子在一起花多少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陪伴的质量，你能不能分享他们的乐趣、眼光和世界。 对对。 哎呀，听完以后我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工作特别的忙， 嗯， 我经常到家晚上都很晚了，孩子都睡了， 嗯， 然后呢，周末可能能有个半天、一天的时间陪他。 嗯， 但是我现在想想，我就不焦虑了。哎呀，虽然我不能像很多这个不上班的妈妈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时间去接送， 对对对对， 但是我陪伴他的时候， 嗯， 这个质量是非常的高的。 嗯， 对，我的孩子也非常的开心， 嗯， 他跟我在一起也没有因为说我陪他的时间少， 嗯， 啊，他就好像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非常的开朗，而且现在在学校里面也是大家公认的学霸。其实我真的没有陪他特别多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引导啊，这种恰如其分的引导会让孩子更加的加速啊，就我们六个锦囊里面的其中一个加速啊。 对，所以呢，回到就是说这个名校的竞争来讲哈， 嗯， 现在很激烈，对吧？ 嗯， 已经激烈到了有点不正常的这个情况。 嗯， 这个在全球这个名校的资源都非常的紧缺，那我们作为家长就需要问一下自己，到底值不值得？ 嗯， 这种竞争很像是选拔运动员比赛啊。通向名校的路会有大量的被淘汰的人，会有人中途就失去了资格， 嗯， 会有人永久的受伤，也会有人因此连平凡的一生都过不好啊。所以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万维刚是坚决不信的，我也坚决不信， 嗯， 就是将来的世界怎么会被一帮从小就知道听话学习的这种好孩子主导呢？ 嗯， 对吧？所以你不要真的对孩子，如果你真的对孩子有特别大的期望的话，就千万别往听话的好孩子这个方向去训练。 嗯， 对， 这个观点，这是我们这青年说第一次听到的观点。 对，所以这个观点它很新奇，对吧？它其实不， 嗯， 跟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些观点不太一样。 嗯， 那你能不能接受一个这种多元化的观点， 嗯， 从而选择最适合你的一些观点呢？ 嗯， 对吧？接受这样一个大的现实呢？对， 嗯， 所以呢，在您刚才说的，现在咱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 嗯， 所以只有当我们的信息足够的多元化啊，让我们更加的冷静，从而产生批判性的思维， 嗯， 看清楚大的趋势，而不能光被表面的这些信息所影响，去人云亦云， 嗯， 你心中有了趋势，你自然也就不焦虑了。 没错啊，这个焦虑感，这个今天刚才王涵讲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受用的啊。包括我们不管是职场妈妈，还是职场爸爸，还是自己来说，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别强加自己非常多的太大的压力，嗯，顺其自然未尝不可。嗯， 没错。 好了，我们这样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呢，我们接着和王涵聊天。我们下半时段和王涵聊一聊。

岗位了啊，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老板不注意，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啊，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版的啊为大家呈现的青年说。当然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很严肃的说啊，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福利。最近这个草莓音乐节比较火，一些衍生品和线下的一些活动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里找到。我们小编不容易啊，五一假期去草莓音乐节采访了很多大咖，有些视频呢陆陆续续会在上面播出，也希望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点点赞啊，点一下赞啊，老板就会给小编多点钱啊，所以他我觉得我说的太露骨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青年委员，刚才我们聊了啊，是王涵啊，全球这个未来时区实现的发起人。但是很多人会好奇，包括我看到叫不记微要忘记微笑这样的一位网友就问说啊，想问一下王涵老师，这个芳龄，然后呢想问一下王涵老师现在是在做什么，其实就在做这个未来时区的发起者吗？那原来的时候呢就一开始也是就在做这个这方面的事儿吗？还是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哈。首先呢，我工作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 刚才讲了说在阿里巴巴工作过。 对，我在阿里工作是10年的老员工。 一开始就在阿里巴巴吗？ 没有，我来阿里之前呢，我是这个典型的80后跳槽专业户，基本上 就是炒老板鱿鱼的那个是吧？ 其实也不是，就属于是1到2年会换一个公司。你看我的第一家公司是在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业界的黄埔军校，叫金山软件。 知道啊。 对，然后呢离开金山软件以后呢， 那是在做互联网吗？还是在 那个时候其实金山独霸你们知道的， 金山独霸， 还有那个游戏叫剑侠情缘。 对，剑侠情缘。 对，然后包括当时很火的叫 SP 的业务，无线。 无线， 对吧？其实现在这个业务线已经消失了， 对对对， 被互联网已经被取代了，对吧？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金山，然后呢，在金山干了2年呢，我又新奇啊，因为女孩子吧，心中都有一个做奢侈品的梦想，都希望能去奢侈品相关的行业去做这个 PR manager 公关总监呀、什么品牌啊方面的，所以然后我就又跨界跑到了这个洲际集团，去做这个奢侈品酒店集团的，当时我是26岁的时候，就成了全球最年轻的奢侈品酒店集团的市场传讯部的经理。 哇 这个是非常的，就我还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像咱们北京的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当时的开业就是我做的，我筹备完了那家酒店以后，然后我就去了阿里。也没想，从来没想过我会在阿里待了10年的时 候。但是在阿里是做什么方面的？ 我在阿里啊，也是属于是各种跨界吧，就是刚去的时候。 这啥都干。 对，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 尝试我觉得很重要。 阿里它其实不会把人去限定在一个领域，他觉得只要你有一定的成长性和学习的能力，把你放在哪个岗位，你都能做好。所以其实我那天还数了一下，我说我在阿里还待了不少公司。很多时候是被动的去调动，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是在阿里软件，也就现在的阿里云，然后不久呢这个阿里软件被拆分了，我就去了这个淘宝，没多久呢又被并到了集团，后来呢我又很怎么讲呢，就是内心很有创业的冲动，然后阿里健康在北京去启动了一些内部创业的项目的时候，我就赶紧就跑过去了去做内部创业，对，然后后来呢又跑到大的趋势蚂蚁金服，我出来之前我是在蚂蚁金服负责北京的公共事务。 哇，好啊，这个简历太棒了，这您来我们这儿做主持人吧。 这您这工作要求比较高，专业性比较高。 对，我们看到网友林中云海跟我们说哎，想问一下王老师，阿里巴巴的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我估计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哎呀，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对阿里的那种感觉会特别的崇拜，然后很多人是以跳到阿里工作为荣。现在 对，工作状态啊，我有个词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叫996。 就是您解释一下，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一周工作六天，996，在互联网圈这个词儿还是非常的流行。 嗯， 对，都是这样的，非常的辛苦。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有个下属，他是从传统行业就是过来的，然后没多久他跟我聊天，他说他特别郁闷，他说我来阿里之前，我觉得阿里是一家特别高大上的公司啊，然后结果来了以后，怎么发现大家都特别土鳖，然后挺屌丝的。然后天天加班、然后团队之间就是包括大家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各种其实都很接地气儿，并不是说大家想象中那种很高大上的公司。其实你想一想吧，阿里巴巊它其实成长的时间并不长，它是99年成立的，到现在也才刚过18岁的生日。而很多像，因为我是民企、国企、外企我都待过，所以其实我能很清楚的感觉到，阿里更像一个现在是一个青年在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它还不像外企，很多外企它是百年的，好几十年的，它的体系特别的健全。什么这个规则呀，什么制度啊，非常的完善。其实阿里没有，所以反过头来讲，这也是造就了阿里可以高速发展，它不受限制啊，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说，现在在回想，在阿里工作的这10年的时间，你会回忆起哪些难忘的事情？或者说，对于你自己来说，有哪些东西让你现在来说都是觉得，哎，这是我弥足珍贵的收获？ 哦，太多太多了。我觉得首先可以分享几个小故事吧。对，一个呢就是关于阿里巴巴的这个价值观，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的发动机。对，价值观这个是真的是让我感受非常不一样。因为其实坦率讲，我原来在民企也好，在外企工作也好，他们都会讲他们的价值观，对，一套一套的，然后甚至给你贴在墙上。但是其实你最后业绩考核的时候，对吧？你发奖金的时候，这其实没有关系嘛，对吧？但是阿里不一样，他是真正 王老师净说实话。 那必须的，咱们这个对着全是青年嘛，我自己也是青年，必须得跟大家分享干货， 对对，把经验教训都告诉大家。 对，我把我的坑，我的这种教训告诉你们，你们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没错啊。 对，所以呢，我到了阿里以后呢，其实刚开始我是不太相信阿里所谓的这种价值观，他那价值观叫六脉神剑哈，是六个词包括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当时去阿里并不是说因为崇拜马云老师去的，真的这个也很不好意思啊，我其实去的时候并不是马老师的粉丝，而且当时我甚至在有时候在机场看哪儿都是他的讲话，我就觉得这没有洗脑的吗？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我去了没多久，在内部就听过一句话，就是说马老师就说，如果你在这个公司待了时间不够3年，请你不要对公司去提出你的建议和评价。我当时还觉得这公司怎么这样啊，对吧？这太不人性化了，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去提建议啊，是吧？然后当我第一年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第二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三年的时候，慢慢的自己整个人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首先阿里的这个考核啊，它的 KPI 就是你的业绩的考核，跟你价值观的考核是各占50%，也就是说你的业绩做得再好，如果你的价值观不好，这个是实打实的跟你的绩效挂钩的。所以我们内部有几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啊，说到年终考评的时候，我们员工分这么几个类型啊，一个类型呢就属于是这种叫他的价值观不太好，但是业绩很好，这种叫什么呢？叫野狗。对，野狗是不能留的。就是我们曾经发生过，在阿里创业初期的时候非常艰难，那个时候就是靠销售我们的叫诚信通这样的产品，那么公司有几个销售啊，他们的业绩很好，但是后来发现是去靠忽悠客户，夸大这个极大的夸大的产品的功能，去骗着客户买的，所以那时候公司就做了很艰难的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销售的这个钱留下来，要对这几个员工怎么处理，因为那几个员工他们业绩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最后马老师非常坚定地说，我们不能要这样的人，他违反了我们的价值观，违反了我们的底线，所以就把那几个员工开掉了。对，所以到阿里现在，他也是一个很注重价值观，他很注重底线的公司，所以野狗这样的员工阿里是不可能留的，就是你业绩再好，但是你价值观不好，对不起，我们不要。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其实有些年轻的人可能一门心思到了单位以后，就是我只要是 拿到第一就 OK 了业绩，其实不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在自己价值观先为人做人，然后再做事儿。 对、那第二种员工呢，其实就是60-70%的人可能是这样的，叫老黄牛、就是你的业绩还不错是吧，价值观也不错、 老好人 啊，老好人，反正这种呢就是属于是很非常平庸的员工、对吧。还有第三种员工呢，就是他的价值观非常好，但是他业绩不好，这种我们叫小白兔， 然后还有名字的。 对对对，因为如果你光说我，哎呀，我特别 nice， 对吧？我的那个价值观那六条全部符合，可我就是能力不行，怎么办呢？那公司就会给你一些时间去让你提升你的能力。如果说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吧，实现了你的能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 OK， 你就变成了更加优秀的员工，对吧？那如果你不能够去提升你的能力，那对不起，小白兔也是不会留的。那么第四种员工呢，就是价值观又好，业绩又好的。哎呀，就像我这样的是吧？那就是阿里的。 这叫什么？ 这叫 star。 star 啊、哦！ 一日之星。 哇！ 对。 不是，这其他人都是动物，你看您这是。 这个明日之星呢，在阿里大概会有20%左右 啊， 不一样，现在可能比例会更大一些，30%，他会去鼓励明日之星。所以阿里他另外一个就是很实在的地方，就是说，奖金是对你去年工作的认可，那么股票就是对明日之星的奖励，会去看到你未来的趋势。对，所以阿里就是用这样的价值观让你非常的就是不仅是说我要完成我的业绩，更要去看我的初心是怎么样的，我的发心是怎么样的，我的发动机，我的源泉对不对。所以其实到后来包括阿里还是一个非常注重社会责任的公司，我到后面就觉得说，真的就觉得我的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会觉得如果我能为社会去产生一些价值，去帮助到更多的人，那我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就更多了。对，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阿里的价值观对我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 蓝色的海，这位网友说，说这个岳哥，您这邀请的青年委员每个人都走得那么顺，这个也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有没有在阿里巴巴遇到过困难的时候？ 困难太多太多了， 就是想听听困难，让大家高兴一下。 哎呀，行，我想想，困难真的非常非常 多。就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说有的时候刚刚带阿里巴巴，或者遇到一些，觉得自己很郁闷的事儿？ 挺多的。比如说我在2015-16年去在内部做了一个自我挑战，做了一个内部创业的项目，在阿里健康当时我 就阿里巴巴其实内部有很多这样的内部创业的项目， 对对对，非常多的内部创业的项目。对，然后呢我当时的经历其实是蛮苦逼的，但是也特别有趣。你们能想象吗？我一个礼拜啊，我要飞4-5个地方城市。 哇 一个礼拜， 就是我感觉就是飞过去，那问题你还得飞回来呢，是吧？ 对呀、对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要做一个非常创新的产品，而互联网人其实是非常讲我怎么能把这个产品做得非常的叫友好，对吧？让大家觉得这个是我的刚需啊，我真的需要它，所以我就要去倾听用户的声音，包括去就是我的这些面向的客户的声音。那我因为当时做的是跟医疗相关的嘛，那我怎么办呢？我就飞到了全国啊，很多的偏远的地方，包括5线城市，就特别逗啊。我记得当时还做了一些就是那种非常差的，在那种小路上就差没有坐牛车了，基本上就有那种电影的张艺谋电影的乡村小路的那种即视感，你知道吗？对，所以其实很难想象，是吧？很多就是我的很多朋友啊，平时在我的朋友圈里就看到我就特别光鲜亮丽，是吧？其实他们想象不出来，你们就光看到了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我平时不发而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苦逼。然后呢，我不仅是说我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你想我一个礼拜平均要去4-5个城市，然后我还要去访谈不同的人，不同的医生，包括村医，对吧？那么就是这有的村医啊就特别神奇，有的医生不像是你们想象中的三甲医院的那穿白大褂的那种啊，他们有的像这个江湖的大哥，包括有的像农民企业家啊，然后还有深山老林的学者 啊，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听他们的一些故事，其实是极大能丰富的我的经历。 然后这样去反馈出来，做的这个产品会更友好。 没错，做的特别友好。对，所以这个是当时。 那个时候会不会说遇到过放弃的时候，说哎呀我不做了，反正内部创业吧，不创了。 有真的好多次有过想放弃，但是每当一想到说我就是如果我放弃这个事情，其实是放弃了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互联网带给医疗这个行业更多公平机会的可能。 嗯， 然后我就给自己打气，不能放弃。 嗯， 对。 这是一种自我的叫什么未来时区里面的那个实现里面六个锦囊里面的叫加速。 对对，是的，对，真的是。太苦了，你必须得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做成，所以你必须加速。 嗯， 对， 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接着和王老师聊啊，这王老师经历太丰富了啊，后面这从阿里巴巴出来以后的事儿更多。看到15555这位网友想问一下王老师说，其实王老师也是从阿里巴巴出来以后就开始创业啊，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创业的。嗯，我估计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说已经大学毕业在职场工作了两三年心情很郁闷想出来自己单干的这样的人，所以能不能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些接地气儿的建议吧，这也是我们青年委员访谈录每到节目最后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嗯 ，OK， 首先给各位青年朋友分享一个数据啊，就是创业这件事情是九死一生的。 对，真的是这样。 你要想清楚你具不具备创业的这个能力。 嗯， 那这些能力其实就像前面讲的，我们讲的六个锦囊。 嗯， 它包括什么还记得吗？ 嗯， 包括我们的方向盘，你有没有把握趋势的能力，对吧？你选择的是不是一个好的风口啊，你有没有强大的发动机，就你创业的发心是什么，是仅仅是为了赚了一点钱去满足现实的这种苟且能让它变得更好呢，还是说你有更大的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嗯， 去支撑了你，他会去来决定了你未来创业的一个这个事情的怎么讲，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想象力。 嗯， 对。第三就是你要具备专业的底盘，如果你没有底盘，你其实车就是各个零部件是一盘散沙的。 嗯， 啊，你的创业项目是很难有竞争力的。 嗯， 第四个就是你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很 open， 嗯， 而且你能够链接更多的人和资源。第五个，你要敢于加速。如果你过度的深思熟虑，是吧？一个路口你等半天，明明你能开80迈，你非要开20迈， 对 吧？这个 我也看沿路风景，我要。 对呀，你就把风口都错过了，你把一特斯拉开成了一普通的车，对吧？最后一点呢，经验感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 经验啊，就是美的感觉啊。对，是非常重要。你的项目需要让人难以的忘怀，印象深刻才可以。 嗯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呢，这个创业是需要具备实现力，是要具备这个特斯拉的这六个非常好的方向， 嗯， 啊，而且你要坚信你能到达未来时区，那恭喜你，你可以去创业了。 嗯，好接地气啊。 我觉得这个听完以后我也想创业。好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留言区也看到了很多网友这个来给王老师留言。你像这个叫这个是叫什么名，这位网友说王涵姐加油啊，还有真的想飞扬说王小姐加油， 谢谢。 还有一位网友叫老公说弟妹你太棒了，五颗星啊，这应该是一个老哥哥啊， 可能是吧。 好吧，很感谢这个王涵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全球未来时区实现的创始人啊王涵王老师聊了很多，包括他的实现，包括他的六个锦囊，包括他自己在创业工这个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甚至在阿里巴巴工作的一些心酸啊。我们只讲心酸不讲高兴了。好吧啊，如果大家还有很多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留言，我们也会和王老师保持非常畅通的啊这样的沟通，有时间也继续请王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好的，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啊。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叫做职场有高招。我是青年张悦，明天的早晨8点我们不见不散。 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如何回忆我对着笑话沉默，这些年